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认识的一个姐姐的故事。那个姐姐的网名叫青衣，青衣也叫郑旦，是戏剧角色名词。舞台上的青衣大多是贤妻良母或者贞洁烈女。另外，由于扮演郑旦的人物大多命运不济，穿着朴素，所以他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做苦条子旦角。那么这位客人所认识的青衣姐姐是否也有着和青衣同样的命运呢？ 哎，真是越懂事的孩子越让人心疼啊。 啊？ 哦，我在看朋友圈，你看照片上的这个孩子。 小姑娘长得真可爱，不过看她的样子，她是农村的。 嗯，她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姐助养的孩子，叫小菊。刚才我说懂事的孩子让人心疼，就是我这个姐姐在朋友圈发的一句话。她呀，这是在说小菊呢。 这个小菊她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吧？ 哎，这个小菊啊，今年10岁了，是大别山区的一个留守儿童。那个村子其实挺好的，山清水秀的，但在村民眼里也是穷山恶水，因为没有什么好营生，所以村里面年轻力壮的都进城打工了，村里边就只剩下了老的和小的，死气沉沉的。小菊的父母也是，他们去了广州，常常2-3年才回来一趟。小菊呢，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哦，他还有一个弟弟，被父母带在身边，所以父母就再也没有精力管小菊了。去年小菊的爷爷生病，在医院没住几天就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没办法只能出院。回家以后他爷爷就用土方子调养，家里的日子过得就更苦了。小菊的奶奶身体也不好，所以照顾爷爷奶奶的担子就全落在了小菊身上。你想他才不到10岁啊，所以这么一来他连上学都成了问题。 真可怜啊。哎，所以你认识的那个姐姐资助了他？ 嗯，对，他在网上看到了小菊的消息。当时是有一个记者去山区小学采访留守儿童的情况，学校老师就把小菊的情况跟记者说了。老师希望记者可以反映一下，作为留守儿童本身已经很无奈了，如果在失学，像小菊这样的孩子就彻底看不到希望了。 说的没错。 所以 青衣姐看到报道之后就助养了小菊，让小菊继续上学。小菊这孩子也争气，知道自己上学很不容易，他在学校里面就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学习，放学以后回到家还有很多的家务等着他做，他就更抽不出时间来学习了。 哎，真是个好孩子啊。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姐姐叫青衣 啊？对，这是她的网名，我们在网上都这么叫她。这个青衣姐姐啊，可是个不得了的人 哦。 她不只是喜欢做慈善，而且她字写的也好，摄影也很棒，所以他还是他们省书法协会和摄影协会的会员。哦，他还会写诗，而且他还很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所以大家都把他当知心姐姐。 这么好的人呢、啊、 嗯，有才华，人又特别善良，看见可怜的人就心疼。可是他自己的这辈子过得也挺让人心疼的。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他命真的是挺苦的。青衣姐啊，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妈妈是医生，爸爸是大学老师。虽说这样的家庭现在听起来很不错，可是在特殊的年代就不是什么幸运的事儿了。 嗯，那段时间一家人过得很苦吧？ 是啊，不过好在一家人都挺过来了，后来她的父母也都得到了平反，也算是否极泰来吧。1977年的时候，青衣姐参加了高考，一下子就考上了。她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也是那个时候知道青衣姐的。 你们那么早就认识了？ 对啊，因为我的亲姐姐和青衣姐就是一个大学宿舍的。 这样啊。 当时我姐第一个假期放假回家的时候，她带给我一件很特别的礼物，是一件毛衣。哎，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件毛衣。 第一件毛衣？ 真的，没骗你。我们家是乡下的，那个年代农村的小孩哪见过毛衣呀，那都是黑白电视里面城里人才穿的稀罕物，所以那件毛衣都成了我的宝贝了。而且它真的很漂亮，是件开衫，是用青色和绿色的线织成的，而且上面还织了好多好多的菊花，领子和衣袖的四周还都加了银色的丝线呢。嗯，整件衣服平铺着展开，就像一个大大的披肩呢。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真的很好看，我姐说这是他们宿舍里面一位特别心灵手巧的姐姐送给我的礼物，就是青衣姐。因为我姐姐跟她提起过，说自己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妹妹，打算放假回家的时候要准备一些礼物给我。青衣姐这个人呢、啊、特别有心，听了以后她就给我亲手织了这件毛衣。毛衣织得有点大，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是陪我度过了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呀。 从小学穿到中学？ 真的，她都成我的标志了。我的小学中学同学都记得她。毕竟这么少见的衣服可是独一件啊。他也算见证了我的整个青春吧。 哎呀，看来你和青衣姐姐的缘分真不浅呀。 是啊，穿着她织的毛衣我就能想起她。不过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她。第一次见她都已经是我姐毕业以后的事儿了。当时青衣姐结婚了，我和姐姐就去参加她的婚礼。 这个青衣姐姐长得很漂亮吧？ 何止是漂亮啊，她穿着婚纱美得就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在回来的路上我就不停地和我姐絮叨，原来青衣姐姐这么漂亮啊。姐姐说，是啊，她是我们的校花啊，不光是长得漂亮，还是才女呢，会写诗，会画画，会做饭，还会做女工，你能想到的事儿就没有她不会的。而且他还特别会照顾人，我们宿舍每个人都收到过他的礼物。嗯，估计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把青衣姐当成偶像了。再后来我听说青衣姐结婚后很多年都没有孩子，当时我姐家的女儿都已经5、6岁了， 青衣姐也特别喜欢他，给他织了很多漂亮的小毛衣和毛裙子。青衣姐说再等一年，如果实在不行，他们就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孩子。结果一年以后，青衣姐竟然怀孕了。 哎，这是好事啊。 嗯，我姐还说呢，我说嘛，这么有爱心，这么喜欢孩子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呢？老天有眼啊。后来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真是集合了他爸爸妈妈的所有优点。大家都说他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不知道迷倒多少女孩呢。青衣姐也说，这个孩子就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礼物。那段时间应该是青衣姐最幸福的时光了吧。 那之后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唉，命运这东西真是无常啊。其实青衣姐当了妈妈以后，头几年过得真挺幸福的。她对家人特别体贴，对孩子对丈夫都是，甚至对陌生人也会格外照顾。她的老公是个记者，每天要早出晚归的做采访写文章，也会经常出差。每次出差之前，青衣姐都会替她整理衣物，还会在老公回家的时候做上一桌子的好吃的。而且她老公写的报道文章她也会仔细阅读，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哦，青衣姐自己是在药品管理局工作的，负责单位的文化宣传。她那么多才多艺，那些宣传工作都是她擅长的，所以处理起来啊都是小菜一碟儿。所以虽说是她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吧，但丝毫都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好。可是在她的儿子上二年级那年，有一天青衣姐的老公出差回来，突然向她提出了离婚。 啊？为什么呀？ 她老公对她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她，对不起孩子，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而且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 这也太突然了，有这么好的老婆在家，他怎么还会出轨啊？ 哼，最讽刺的就在这儿，就是因为青衣姐太好了。 什么意思？ 她老公跟她说，就是因为青衣姐太优秀了，她根本想不出青衣姐有什么缺点，所有的事她都能应付，所以她老公觉得青衣姐并不需要她。 哼，这太完美也能成为女人的错误啊。 这种理由也可以。哼，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后来青衣姐沉默了三天，然后他们就离婚了。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青衣姐都很沉默，她好像根本没法开口说话了。她儿子被吓坏了，青衣姐知道自己没法照顾孩子，就把孩子送到姥姥那儿。可那个孩子在姥姥家也像青衣姐一样也很沉默。可是事情还没完，半年后青衣姐的妈妈突然就去世了。 啊？ 应该是因为太替青衣姐担心的缘故吧，老人家的身体也垮了，而且最先发现的是青衣姐的儿子，他说怎么也叫不醒姥姥。青衣姐回老家办完了丧事儿，就带着儿子回家了。可就在回家的第二天，青衣姐的儿子就自杀了。 什么？ 才8岁啊。哎，我们都不知道青衣姐是怎么熬过那段时间的。我只是听说青衣姐好几次都想死，最后都抢救了过来。她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一直在陪着她，她哥跟她说，爸不在了，我就是爸爸，我们失去了这么多亲人，你忍心让我们再失去你吗？他姐也跟他说，妈妈不在了，我就是妈妈，妈妈希望我们健康地活着，而不是懦弱地去死。为了防止青衣姐再寻短见，他哥哥帮他办理了停薪留职，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住，就真的像父亲一样照顾他。就这样，青衣姐在他哥家住了一年，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再也不想死的事儿了。然后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开始一个人生活。 他后来还好吧？ 嗯，你看他现在不是挺好吗？有亲人在，他总算是挺过来了。 那件事过了几年之后，我和姐去看他，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了。 是吗？ 嗯，而且他的神情真的特别安详。我姐心疼他这么多年都是孤孤单单的，就劝他找个伴儿。他却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人最不能把握的就是亲密的关系。毕竟关系是两个人的事情，你一个人说了不算，不是你努力就能有好的结果的。他又说其实他一点都不孤单，因为他每天都会把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儿，而且每天还要上班，还要参加协会的活动。换季的时候他还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采风，大自然的美景怎么也看不够。然后他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看他发在空间里的照片，真的拍得特别漂亮，而且里面也有不少青衣姐自己的照片，都是他在书画展、摄影展上拍的。他会在自己的作品前留影，哦，还有好多他参加慈善活动时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里他都在笑。可是说实话，看到那些照片，虽然我知道他已经过得很充实了，但我还是心疼他。 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很多事不是说忘就能忘的，所以必须要让自己笑出来，才会有足够的勇气走下去。 是啊，而且就在昨天，我看到他把空间里的很多照片都删了。 啊？为什么？ 我当时也不知道，所以特别紧张，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儿。我就翻他空间下面的留言，想看看有什么线索。然后我突然发现，就在前一天，有个网友问他，青衣姐姐，你老公比你大几岁啊，这么显老？ 老公？ 哎，不是，是那个网友误会了。其实青衣姐姐放的照片是年初和她哥哥一家人出去度假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挽着她哥哥照的，就像一个小姑娘挽着爸爸。她哥的年纪是比她大了不少，所以才让网友误会。 哦，原来是这样。 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删了好多空间里的照片。 你的意思是，她不想让能引起误会的照片再勾起她过去的回忆了吧？ 对。唉，虽然大家都说时间能带走一切，可我不这么想。有些痛苦真的就像长在心头上的毒刺一样，其实任何时候都是碰不得的。 嗯，是啊。不过我突然想到了一杯酒，也算是代表了我想对他说的话吧，你稍等。 嗯，好啊。 这就是我说的鸡尾酒，它是由代表英国的苏格兰威士忌、代表法国的干味美思和代表意大利的甜味美思调和而成的。 哦，哎，你强调代表这三个国家的酒有什么用意吗？ 在历史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他们之间发生的战争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将代表这三个国家的酒调和在一起，也代表着消除隔阂，创造一种和谐美好状态的愿景吧。所以啊，这杯酒的名字就叫做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啊，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你想用这杯酒对青衣姐说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青衣姐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的人生变故，在今天还能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我很替她高兴。但是就像你说的，他的心上确实还扎着一根毒刺，让他无法面对和过去有关的任何刺激。虽然你说连时间也无法拔出这根刺，但是我觉得或许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试试的。 什么方法？ 就是青衣姐一直在逃避的亲密关系。她说她之所以拒绝再建立和别人的亲密关系，是害怕无法掌控，说到底还是害怕再失去吧。